细腻， 随时日再远飞难舍，温柔的你那年冬天两心遇上莫逃避，随时日再远飞， 一切都亲你， 回到圣经的原点。无论岁月再怎么摧残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 的人没勇气，对走开的人情。